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心里，在我睡梦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哦哦哦，你温柔的眼。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亦庄新城现代有轨电车 T 一线资金申请报告获批。据了解 ，T 一线已于2017年6月开工，计划2018年建成通车。目前，北京有3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在铺设中，进度最快的西郊线预计将在年底前投入运营。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东四距今已有734年的历史，东四3条至8条的胡同肌理自元代形成至今几乎完整保存，也是为数不多的元代城市格局标本。2015年被住建部评选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以新街口新调解为主题的新街口街道人民调解移动应用客户端上线发布活动举行。这是西城区乃至本市首个人民调解 APP， 市民可通过该 APP 随时拍证据，及时查调解事件结果。作为河北雄安新区开发建设的主要载体和运作平台，雄安集团上月底宣布面向全国招聘23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涉及战略研究、规划、投融资等领域。报名截止后，经过筛选，有352人参加了笔试。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算有泪也在你所不惜，有多少四季能浪费在思念和忧郁后，来自恨绵绵无尽期。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经常会采访到一些正在创业的人，他们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也在不同的层面，但是接触久了却发现他们身上呢都憋着一股劲儿，这个劲儿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不妥协。这些人跟世界呢在进行一场豪赌，就赌他们能不能靠自己去生存下去，定义活着的一个新的法则。曾经呢我们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当你想做好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可能会来阻拦你，大概呢创业就会是这种感受。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创业故事，主人公没有具体的名字，因为也许这个故事里也会有你的影子。2012年，那个时候微博刚刚热起来，微商就像是病毒一样开始泛滥，也像病毒一样被大家所反感。我们的主人公 A 先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微商的，但是如今的他已经小有成就，用一句现在最俗的话来说，就是圈里混得不错。后来有人问他，做微商你有受到误解吗？他说，我受到过很多误解，很多人会说你是传销，会说你在骗人，会说你在骗人囤货压货什么的。大学的时候其实 A 先生就说要卖面膜，而且卖超贵的那一种，背地里多多少少都会被人议论过，他不做同学的生意，也不做熟人的生意。确实如此，大学四年呢，他的同学都没有被他安利过自己的产品。毕业的时候，他倒是送了同学们一些面膜，当时还有人调侃了一句说，可能是因为他卖不出去吧。这是 A 先生有创业经历的念头时所经历的一段小故事。对于创业，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肚子的苦水可以倾诉。 A 先生说，最难受的事情可能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最难受的时期其实就是创业的初期。那个时候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从下单拿货寄货结账助理培训公司制度都是你一个人的活，很累很累。有一段时间他自己也比较消沉，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撑起一家公司，是不是应该放弃，那现在放弃还来不来得及。后来他坚持下来了，他说希望自己会有一天能够让自己有吹牛的资本，真有一天会用实力去证明给他们看。有人说经历创业就是一种人生的历练，我们可能都不喜欢规则，我们可能对于创业都有过幻想，也试图找到更多的答案。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创业了，那么未来的日子会经历什么，也许没有人真正的想对过， 但是经历过甚至失败过的人，却很少有人后悔走创业的路，因为这些经历足以证明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的黄金时代，努力地想要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看见自己像

一生中来来去去，很多人却只有极少数可以成为知己，大多数都是观众。观众只是一个旁观者，笑着看你起落沉浮，知己却是你人生的参与者，分享你的快乐，分担你的悲伤。知己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时指正你，在你失落时安慰你。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吗？ 是没勇气。

连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7年1至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949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7.9%，增速与1至7月持平。其中，住宅投资47440亿元，增长10.1%，增速提高0.1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8.3%。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市住建委获悉，全市挂账的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散租住人普通地下室共2193处，到本月底就将清理完毕。这些曾经被打成隔断间用于群租的脏乱差空间，在清退完毕之后，都将进行改造利用。在经历了一连串调控组合拳之后，北京二手房成交价格和挂牌价格都出现了大范围降温。近日，记者走访北京东城、西城及海淀多个学区房市场后发现，价格最坚挺的学区房已进入了下行空间。截至今年上半年，朝阳区各类金融机构总量达1547家，占全市的1/4，其中外资金融机构达318家，占全市2/3。朝阳已成为国际金融机构落户首选区域。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 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弃，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 婚礼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场面，在我大哥结婚典礼的那一天，交换戒指的那一刻，突然放弃了这一首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歌词加上音乐还有当时的场景相得益彰，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就连我也差一点落了泪。也许这首歌就是爱情和婚姻的一种诠释吧，每次听到这首歌，那种感动和幸福都会在心里不断的翻涌。是啊，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和你一起幸福地走下去。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无论是老司机还是新手都知道一个道理，车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新车长时间放置不开，其实对汽车并不是一种爱惜，相反对车子会造成一些损坏，比如汽车零部件老化、电瓶亏电、车漆受损、轮胎变形等等。在 4S 店购买汽车，如何杜绝买到库存车呢？除了之前我们说过通过生产名牌以及轮胎玻璃等检查新车的库存时间，还有其他的检查方式，比如检查漆面。大部分经销商的车子都是停在室外的停车场，风吹雨淋下来，车漆就会氧化，如果时间再长了，还会有小的刮痕。还可以检查轮胎、密封胶条等橡胶材质是否有老化变形的情况。另外，汽车如果长时间不开，电池不充电，肯定会有亏电的现象。尽管电瓶显示为正常状态，也要关闭发动机，然后打开远光灯、收音机等耗电设备。10分钟之后，如果还可以轻松启动发动机，证明蓄电池状态正常。另外，可以检查一下底盘和油液。当然了，无论是买新车还是库存车，试驾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车辆开一圈下来，没准就能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变速箱换挡是否平顺，车内是否有异响，发动机声音是否正常，刹车系统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制动力等等。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如果经销商保养得好，库存车也没那么可怕，细心一点检查一下总没错。 现在吧，让我们都停下，但是在休息后我们还不知道继续走的理由。雨都停了，天都亮了，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是要持续仍旧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在休息后我们还不知道继续走的理由。雨都停了，天都亮了，我们

医疗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公司才能散发出来它光辉的一面。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是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